真心说声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介绍一本书，要介绍一个人。说到他，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的大文豪，说到他，有人说他是美食家，说到他，有人说他是文学家、书法家、绘画家，说到他，有人说他是一个重感情的好男人。他是谁呢？他是集多种身份于一体的苏东坡。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根据一本书来说说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文豪，或者是说政治家，或者是说艺术家。当然您可以加很多种标签在他的身上，每一个喜欢他的人呢都有喜欢他的一些特点。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的呢是爱书人，也是喜欢苏东坡的一位读者，他叫夏蓉。夏蓉你好。 夏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啊，不是苏东坡写的，但写的是苏东坡，名字叫《苏东坡传》，作者也是大名鼎鼎，大家看过《京华烟云》吧？ 嗯， 哎，同样一个作者林语堂，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一个好书。想问一下夏蓉啊，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苏东坡是上学的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吗？ 嗯，对啊，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肯定会选到过，但是真正对他产生兴趣好像是挺晚的事儿了。 嗯， 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啊，无意当中找了一本苏轼词选，我觉得挺奇怪的，我突然间开始看词，因为他的词很通俗易懂，很有意思。后来就一直越来越喜欢他，以至于把他的那些散文集，只要不是政论文章，只要是他的散文集我都看过，词也都全都看过，诗没有看啊。 啊，用现在话来说，那你是他的 粉丝 拥趸。 对对对， 是。 而且我特别最喜欢苏东坡的理由，香露刚才给苏东坡打了一连串的标签，那么多那么多的头衔，其实要我给他一个头衔的话，我只有一个，就是苏东坡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哎，有趣儿啊。生活情趣儿。 对， 另外呢，他的文章 也很有趣， 对吧？ 嗯， 来，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来说说苏东坡啊，有些呢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有些呢只能从书里当中去找寻他生活或者是他仕途上的一些细节。首先得说说这本书的作者林语堂先生哈，写《苏东坡传》，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根据我的了解，这是翻译过来的。 是的， 就是林语堂首先是用英文写的。 对，这本书的原文是英文，因为林语堂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美国。这个要大概先介绍一下林语堂先生其人吧。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他是一个以什么样的角色定位呢？他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流使者。小时候他其实是西学底子比较厚，但是他到了清华大学当这个英文老师了以后，对国学产生了兴趣，然后发现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这么的优美，于是他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古汉语、古文学的。那么后来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叫赛珍珠，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她也能够写非常就是关于中国的小说，但是他依然觉得对中国很不了解。他跟林语堂是好朋友，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赛珍珠就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写作。写什么呢？就是把中国的生活方式，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方的读者。这个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3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处于一个在经济的工业发展时期的一个末尾，30年代后期就经济大萧条了，对吗？在那前面一段时间，人们的生活节奏就是高度工业化的时代，生活节奏极其之快。那么林语堂写的东西，像生活方式真的太美好了，跟我们这种高节奏的工作节奏相比简直太美了。所以林语堂就深刻地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它之于西方文明， 自己所存在的优势。 嗯 嗯，从此呢，林语堂就写了很多本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文明，包括《无国无民》，他这个是剖析中国人。 到了一段他的原因， 嗯， 你听过吗？ 没有 啊，英文非常流利，甚至我都听不出来谁是谁啊、当然看文字知道，就是有一个记者采访他，他们俩用英文聊天，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这么一位用英语表达，用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的中国人，啊，他的这种文学功底，或者是对于国外文化的这种了解啊、浸染之深。 嗯， 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他笔下的苏东坡。苏东坡啊，很多人都喜欢，文人喜欢， 老百姓也喜欢， 老百姓喜欢，做官的也喜欢啊，因为苏东坡啊几上几下，那么他的仕途虽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可是呢，他的个人性格在这里得到了修炼，他也找到了他自己能够把心放下来的最终的归宿。那么文人喜欢是因为他是我们非常仰慕的天才，老百姓喜欢因为他确实做了很多老百姓希望官员做的事情，造福一方。下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他的人生轨迹和脉络啊。 好，嗯， 苏东坡得从小时候说起，从考学说起啊。 苏东坡是四川梅州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所以现在有一个地方、 梅州东坡 用他的名字命名嘛。 对，他是四川梅州人，然后他家里呢，一家子出了三个唐宋八大家。 嗯， 他爹，他和他弟弟。 嗯， 子由。 嗯， 然后他父亲带着他兄弟两个，在苏东坡22岁的时候，22岁左右，进了当时的首都，就是河南开封来考学。 嗯。 当时呢，苏东坡非常的有才，他一举就中了进士。但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名满天下的大文豪。看到了苏东坡的文章以后，非常的赏识，写的简直太漂亮了。于是呢，欧阳修就心下疑心，这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他心想，不能给了他太高分，免得让人觉得有这个开后门之嫌哈。于是他就给了这篇卷子第二名。后来揭晓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苏东坡写的，这是一个新人。等于他的一出现，就在首都的文坛里面就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相。这是他很有才的地方。后来我们要说什么现在？ 我们简单的说说他的脉络哈。 好啊， 后来怎么走上的仕途？ 这个理所当然啊，就是顺理成章，他中了进士。但是他从中了进士到他真正开始当官，中间又隔了几年。因为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他母亲去世了。 对，按照这个传统礼制哈、家里有至亲去世，你必须回乡3年还是几年？ 1年半 啊， 当时是1年半。他这个叫做丁忧。 对，这个如果你要瞒的话哈、那是要犯这个算是大错误的，有可能会遭到贬职。 后来就是苏东坡的一个政敌，也是一个非常卑鄙的小人，叫李定。他不就是这样一个吗？母丧不报。 对， 是会要被天下人所唾弃的。 所以说他就回去了。 对，他回去了。回去这一段时间，他后来过了好几年才回到京城来当官。然后一开始并没有在京都当，而是被派到陕西凤翔，也就是现在的渭南附近，当了一个通判。后来他的足迹呢，是从陕西渭南当了3年的官，满了以后又去了密州，应该是就一直在外地当官。再回到，在这中间好像又有一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父亲去世。还有他娶的第一个妻子也是在这个期间去世的。这个阶段都还算是比较顺利吧，他在这期间还回到过京城来当官。然后他的人生出现了第一个不顺利的情况，就是遇到了王安石变法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 从这个节点开始，他的人生就不再那么顺利。 他的政治观点和王安石呢截然不同，在当时啊推行了几个法案，让百姓哈、压力陡增，甚至呢有些家庭呢因此啊就是卖儿卖女，或者是背井离乡啊，颠沛流离。一个叫做青苗法，还有一个叫做 军书法。 军书法， 对，这两个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两个新政， 这是王安石力推的啊。 对， 但是苏轼的观点呢，苏东坡的观点跟他 不一样。 其实不光是苏轼的观点了，就当时朝野重臣，但凡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位高权重的，像司马光、像韩琦这些人，都是反对司马光的这些新政的。 所以说啊，当时的朝廷啊，也分成了几派啊，所谓的党争也由此开始，或者说呢，在此结下了梁子。 对，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党争，而只是分为这个保守派和改革派。 嗯嗯，好，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说说这个青苗法。 嗯，青苗法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要贷款给农民。 嗯，不得不贷，必须贷。 青苗嘛，是农民在种田的时候，不是三四月份 嗯， 那很多农民家里穷，没有钱去买种子，没有钱去买肥料，嗯、怎么办呢？那就政府我借钱给你， 嗯， 你可以用我的钱去准备这些生产资料，等到秋收的时候，你收割的时候，你再把这钱还给我。 嗯， 其实这个想法呢挺好的，这也是王安石以前在做地方官的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 嗯， 但是推广到全国以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有的农民家里面他很穷， 嗯， 他甚至都贷不起款，哪怕他你贷给他了，他将来没得还，那怎么办呢？嗯，就让隔壁的这个邻居富人替他做保。 嗯， 那最后就是为了要推行这个新政，为了要显示我这个新政是卓有成效的，所有人你必须贷，你不贷也得贷。 嗯， 最后就导致就是，嗯，贷了的还不起， 嗯， 还得起的他不需要贷。 嗯， 所以它的实际效果是打折扣的。 嗯 嗯， 另外呢，就是在还的时候啊，利息还不太一样。 对呀。就是还的时候利息很高嘛，因为有的人他如果贷得起的话，他不愿意贷，因为你总是要还利息的嘛。 是， 嗯， 所以说呢，这个买卖呢，从当时的朝廷的角度来看呢，是稳赚不赔的。 对。 但是老百姓呢，他就是额外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开支，作为苏轼，他是强烈反对的。 他强烈反对的原因，一个是他亲眼看见在地方上很多家庭因此就是家破 人 亡，人 亡，嗯， 包括还有另外一个法，就是军书法，也是因为军书法破坏的。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青苗法，它破坏的是农村的一个就是农业系统的话，军书法它破坏的是一个商业体系。 嗯， 因为军书法的大概意思就是，嗯，当时朝廷的这个财政啊有点亏空，缺钱，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能去征税，因为征税征的太多了，老百姓会有怨言，那怎么办？那咱们国家来出面做生意吧。 嗯。 我们国家去批发东西然后来卖，这个不就是能赚钱吗？但是这样一来就伤害了那些就是自由企业的商家的利益， 嗯， 而且作为国家一个国营企业，大家都知道那个效率的， 嗯， 在从中它的效果也是打折扣的。这个它对以国家行政的力量去做买卖，它破坏了整个的自由流通的这个商业市场和市场规则。 嗯，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在走下坡路，当时人们的怨言很多，所以苏东坡是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看到路边有饿死的人，看到路边有卖儿卖女的人，他是一个就是吼嗓子里面不能有鱼骨头的人，他一定要吐出来，他一定要写下来，那么他写出来的这些文字就会得罪到很多王安石的这些拥趸们， 嗯， 包括王安石自己。 所以说啊，从此呢，他的这个仕途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嗯， 所以，那一段时间，苏东坡其实还没有太崭露头角的时候，这一阶段他请求外调，第一次去了杭州做官， 嗯， 做通判。 嗯， 在这个之后的几年，他应该说都不是特别的波澜起伏。 对，我们下面 就角色还小， 说说他的不同的地点哈，啊，的迁移。 嗯， 这是从京城到了杭州。 对， 杭州之后呢，又去了 杭州之后又去了山东密州。 嗯， 山东密州完了是徐州。 嗯， 在徐州当太守。 嗯， 这是他政绩最斐然的几年。 嗯，之后呢？ 之内，再后来他又去了湖州。 嗯， 也是在湖州这以后，他的人生吧唧就掉到了谷底。 嗯。 嗯，其实是前一段时间以来累积的这些矛盾到了一个爆发点。 从湖州之后呢， 就入狱了。 啊，他被关 了，坐 了 几个月的牢。 对， 嗯， 之后呢， 之后就去了湖北黄州。 好，在黄州当这个团练哈。 嗯，对，团练副使。在黄州期间是他人生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文学家最辉煌的一个阶段。 嗯，他的很多大作名篇都是出自于这个时期。 是的 啊，是一个最潇洒的期间。 对， 好， 是不能叫潇洒，就是很 苦哈哈的潇洒，苦中作乐、 就是、啊，我们看到的是苦啊、 嗯、 他自己内心非常的超脱， 也许吧、 嗯、从黄这个黄州之后啊， 嗯， 又有一些转机。 黄州之后，在转机之前还去过常州和登州，但是登州特别短、 嗯、 因为在登州的时候，当时的宋神宗也就是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个皇帝驾崩了， 对， 完了就是他的儿子宋哲宗继位，但是哲宗年纪还小，才十来岁，所以当时就是 皇后 太后摄政， 对， 其实太后是仁宗的，就是早年那个非常非常有远见的皇帝培养的那个官员、 嗯、 就是当时他培养了一大批的官员，包括苏东坡也是他的太后，他的皇后摄政、 嗯、 这几年苏东坡过了着实春风得意的几年 啊，又回到了这个 京城 哈、啊 嗯、 可是呢好景不长啊，从京城之后呢又被贬啊，这就意难， 也还没有直接被贬，在京城做了几年，叫做翰林学士之制诰、 嗯、 这个官儿就是一个给皇帝 写 诏书 的，哎，对，写圣旨的这样一个官员。以后在这期间，其实我们梳理的时候就是很粗脉络，但是期间就是政治斗争是很复杂的。在这期间，他也又请求外调去杭州过， 嗯， 这回是做太守，第一次去杭州做的是通判， 嗯，从杭州后来呢就一南又南了啊，就从惠州啊岭南， 对， 最后呢到了儋州。 这里面要说一个时间的节点啊、 嗯、 就是再往下的一个节点，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和太后去世， 嗯， 从太后去世以后，感觉就像是保佑苏东坡的好运都用完了， 对， 从此就再也没有好起来、 啊、小人得志啊、 嗯、 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参他，最后呢这个皇帝呢因为是一个沉溺于女色不怎么太过问政权的这么一个毛头小子， 对 啊，听信于小人谗言，最后呢又把他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贬，最后呢贬到了这个海南的儋州， 一直贬到海南岛、 嗯、啊，贬到了海南岛，这是他整个的一个轨迹哈。最后呢啊，这24岁的小皇帝啊去世了， 嗯，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皇后啊又启用了他， 对，是这一回，是这个小皇帝的母亲 妈妈， 对 啊、 嗯， 那么启用他之后呢，就是说你可以随便在哪 定居 啊， 对， 你可以甚至退休了吧？那 其实这算是一个对老年苏东坡的一个安慰吧。 对，他就啊死在了常州啊、 嗯， 他的遗憾呢就是他没有跟弟弟最后团圆哈、啊，弟弟他也因为苏东坡的这个。政治理念和当权派不太一样，弟弟呢本来官已经快做到这个副宰相了啊、 嗯嗯、 那么最后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贬， 对， 那全家人呢跟着他这是 颠沛流离 啊， 是的， 他有30号人，最多的时候有30号人跟着他一起走， 对，但是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朝云跟着他，还有2个老女仆、 嗯、 还有他的一个儿子， 对，这就是苏东坡啊这个叫几起几落的仕途、 嗯、 或者是官宦人生，都是因为啊他的这个政治身份啊、 嗯、 政治理念而引的， 对，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有很多重身份， 嗯， 我们下面就跟大家来说说哈、啊、为什么下人觉得他是一个有趣儿的人哈、啊、 嗯， 首先你觉得他哪里有趣儿 啊？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苏东坡是个很有趣儿的人吧、 嗯、 因为你看啊，咱们民间听过有很多关于苏东坡的故事， 嗯， 老百姓特别喜欢编他的故事，这里面我估计有一大半都是假的， 啊、说太喜欢他了， 嗯， 什么都往他身上安， 对，还给他还替他找了一个苏小妹， 对，但是这个书当中哈、啊，既然立传嘛， 嗯， 啊，基本上都是经得起这个推究的啊。 嗯， 书里面你有哪些啊？这个作者的描写让你印象很深刻？ 就你觉得能说明他有趣的吗？ 嗯，对。 嗯，比如说他有一些特殊的朋友， 嗯， 他有一些和尚的朋友，有道士的朋友、 嗯、啊， 嗯， 宗教界的， 对，而且他跟这些朋友之间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话，就是又机智又风趣， 嗯 嗯，我先说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故事，但是很有趣，就有一次说。苏东坡不是特别喜欢做饭，特别喜欢研究美食嘛？ 嗯， 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是是是。 据说他的做鱼特别好吃。 哦，做鱼。 哎，然后呢，有一天他的那一个朋友来他家里面，闻到了他家里面有鱼肉的、有鱼的香味儿，但是进去的时候看见苏东坡坐在那儿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写文章，好像若无其事。于是这个朋友呢就也挺机智的，就问苏东坡说：“苏大学士，您这个苏字儿怎么写呀？”苏字儿的繁体字大家会写吗？草字头下面一个鱼一个禾，禾苗的禾，苏字儿怎么写啊？那个鱼字儿应该在什么位置？是左边啊还是右边啊？苏轼说左边右边都可以啊。这朋友说那为什么鱼会放在上边去了呢？ 看见了 其实是因为苏轼把这个鱼给藏到柜子上头去了然后苏东坡只好很不好意思的把鱼拿下来。我觉得这故事有很有可能是杜撰的。 这个书里面啊有写苏东坡啊、自己独创的一些菜，比方说烧鲤鱼啊。这个菜你看各位朋友有没有做过啊？首先呢是选一条鲤鱼，拿冷水洗干净，擦上盐，然后呢在里面塞上白菜心，在鱼的这个肚子里面啊，放在煎锅里煎，放几颗小葱白，别翻啊，就是煎一面，一直煎，煎到半熟的时候呢，放生姜，再浇一点咸的萝卜汁儿。这个咱们现在好像没有喝过，没有用过啊。 这个只有我们乡下的家里面会自己腌萝卜，会有那个萝卜汁儿。 对。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渔记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留下残存的心脏。